着的，做好准备。 好的。 嫂子，嫂子你别哭嘛，嫂子你这样可不行啊，这是大孩子，你得使劲啊，他听不见，大点声喊， 使劲使劲啊嫂子。 哎呀嫂子，你这么着，嫂子你两个手转圈，你往下使劲，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，转圈往下使劲，往下使劲转圈。 我讲 哎呀，哎呀你还不说不使劲呢，你 就是 老崔呀，我可想死你了。嫂子，说咱家里的事情。 说家里的事情，家里都好。 家里都好。 你的爹好，你娘也好。 你娘都好。 你的鸡好。 鸡好。 鸭好。 鸭好。 反正猪、羊、个马的，那个都好。 嫂子，咱别老光说动物，咱说点人的事。 对，说人的事儿。上次你走了之前，咱家驴就怀上了。 你走的时候，咱家驴怀上了。我娘哎，老崔呀，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。 给孩子起个名吧。 老崔呀，给孩子起个名吧。什么？哦，老崔说了，孩子名字叫随便。 随便。 对，随便。 随便好，嫂子。你随便好。老崔呀，你太有才了，你起个名，地球人都能听明白。 嫂子，你歇会儿，没时间，咱换个嫂子。没有时间了， 快点，妹子，快 呀！嫂子，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稿子呀？ 没时间啊，没时间，我不念了，你说你， 嫂子，你来， 太好了， 哎，干什么？ 他能看见我吗？ 能， 能看见就好。院长，那没事，能听吧？ 不能听啊，嫂子，这是采访。院长，嫂子喊完以后，我们必须抓紧时间。哎呀妈呀，嫂子，你要干什么？ 院长。 老公，我是宝宝。 你来请说，你每次回来都是冬天，你都忘了我夏天穿裙子是什么样了。所以我今天可以穿上这条裙子，可是我过不去。你就好好的看看我，你看见了吗？军嫂可照顾了， 给我们军嫂可好了， 我的工作解决了，在证券公司。 军长，连长，嫂子到证券公司了，他们单位今年可有钱了。 下属的幼儿园当老师， 你怎么不早说呢？ 快快快， 连长。没有时间了，咱说最重要的。 重要的。 哎， 老公， 老公， 我爱你。 我爱。嫂子，这话我喊不合适啊。 哎呀，班长，那有啥不合适的？快点大声说吧。 老公，我爱你。 哎呀，班长，使劲啊！ 老公，我爱你。 班长，攥着拳头往下使劲。从上面出来了，老 公， 我爱你。大妹子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？快点念呐！ 我不想念了。 哎呀，你这个你我不想念了。 我劝你， 你别念，别念，我真的不想念了。 别念， 高君怡，你听好了。 经过我慎重的考虑，我决定了。

这个半夜下雨咋还热乎乎的呢？ 我给你擦擦吧。 哎，小孩尿败火。 对不起哈。 打哪儿来啊？ 山东。你呢？ 东北。到这走亲戚呢？ 哎呀，上部队探亲呢。 看谁呀？ 来看俺媳妇。 看媳妇有啥不好意思的，都是合法夫妻。 那上部队探亲吧，一般的都是女的看男的，咋个大老爷们千里迢迢来看媳妇，总觉得有点抹不开。 不瞒你说，我也是到部队来探亲。 你探谁？ 我们虽然来的方向不同，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。哎 呀，你也是探媳妇？ 没错。 哎呀，咱俩都是御叔。 一对大老爷们。哎呦，我说啊，你那位在哪儿啊？ 通信连上尉。你那位呢？ 导弹团中校。 哎呀，你是首长。 不客气。 哎，家属啊。 啊，不用敬礼。小鬼多大了？ 我家还不满三个月。 很年轻啊。 哎呦，太年轻了。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 哎呀，俺媳妇来信学想孩子， 他这是你的外行了啊、哦！一般嘴上说想孩子，心里全是想孩子他爹。他想啊， 我给你学想也没有用啊！远水解不了近渴， 现在不近水楼台了，还不去捞月亮？ 哎呀，大半夜的没有去，我也不想给部队添麻烦。哎，我说你是首长家属，没来个去接接你啊？ 你首长也不能搞特殊化。 那你不着急吗？ 我不是跟你吹呀。根本我不稀得来。那左一封信，右一封信，往死了催我。两口子的事儿没办法，来应付应付。 对对对。那咱正好做个伴儿啊。 那咱俩喝点儿。 喝点就喝点，反正没到点儿。 哎呀，喝点儿，还带着呢。我口子酒。 哎呀，三种大枣齐吧，伙计。 来，喝。这玩意儿可行。哎呀。 我给你说啊，找个当兵的媳妇是挺露脸呐、 那是。 不过有些事儿也着急呀、你说我那些同学哈，有的当老板，有的当大款，就俺俩这个水平，他要转业到地方干点什么不行啊？可是我一让他复员，他就让我随军。你说俺家乡那个地方那么好，我塞在这山沟里干什么活呢？ 那就是你没本事了。那管不住媳妇儿，那还叫老爷们儿啊？小树得砍，媳妇儿得管。你看我那位，不管你在外边是什么忠孝，见到我全都无效。他要不冲我微笑，我绝不出个大笑。 你得是， 我不跟你说啊。前几天，我严肃地跟他谈，两地生活绝不能再继续下去，我必须马上随军。我刚一提出要求，他就批准了。 哎呦我去！你看看你这个媳妇儿多听话，伙计，学随军那就把你随过去了，这样。 你别管谁随过去，我不拍板定不下来的。 哎呀，我去！来，别太能 吹，我能吹，你能吹啊？ 哎呀，我去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军人家属千万苦，最难熬的是想媳妇。 那是。哎， 你大人想他能克服，那小孩一想哇哇鸡叫，弄里大人闹心呢。我学带着孩子上部队去看看他吧，他说他城市首长。你说我看媳妇，他城市首长干什么？是我看媳妇还是首长看媳妇？你说这个事儿他对吗？我说首长大哥，你给评评理。我说首长大哥， 这个事儿呢，你不能对我们有意见，这个部队有规定啊。不过这回我们研究研究，我跟他们打个招呼，能多待几天你多待几天。 你这回不让我多待几天也不行啊，我现在带着孩子正休产假呢。